锵锵三人行。哎呀，最近这个咱们出书啊，不管徐老师出了三大本了啊。加藤，我发现你这书卖得很火呀。 还好吧。 因为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嘛。我在台湾都见着你的书，在台北机场一堆那个反动书籍当中，我一看， 不是 加藤的书《爱国贼》吗？ 爱国贼 是你写的吗？ 对，我 写的。在台湾还在 台湾一看这样的题目，要了要了，符合我们的这个反共大业。 哪个国？哪个国？哎，所以呢，我就是说，这次去台湾是去哪儿啊？去这个台北故宫。 哦，你看， 前段我也去了。 精彩一百。 对，就是为了出爱国贼嘛。 爱国贼。 对，然后就是说那第一次去了台湾。对， 台湾观感如何？ 感受很深。这个台北呢，出的这个摩托车非常多之外呢，很就是它的城市的规划呀，各方面很像日本。而且呢，我的感受就是说，台湾呢，包括台北是把日本和大陆的非常健康良性的一面都兼收的那种感觉。 你说的太好了， 就是有点桃花源的那种情节。 你说的太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就我就觉得台湾人的这种服务两个字啊，你看你打的，他就会讲先生，我为你服务，对吧？服务。大陆人讲老实话不是真正能明白，他这个台湾人的这种服务啊，让你觉得宾至如归啊，其中我能闻出日本的味儿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跟当年就是日治时代日本的那种服务啊，就无微不至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有连带关系，有相承关系。我觉得还不光是大陆的人情味儿，还不光是中国人的人情味儿。 其实呢，就是说我看到的，就是说，我在台湾包括打车的时候，这我也看到了，就是大陆人的那种人情味儿。其实今天在东京，您没去过东京， 对对对， 东京呢是有人性化的，但缺乏人情味儿。 是 在大陆呢，过多的人情味和稀少的人性化。那就是我在台湾看到的是，既有人性化又有人情味， 那这两个搭配的 非常完美。 日本的出租车司机是戴了个白手套，用信用卡收款， 对， 态度很好，价钱很贵， 是吧？ 对， 最牛的你知道是哪儿的出租车司机吗？ 纽约的， 伦敦的。 哦。他那个好贵哦，伦敦 贵是贵，但是 都路况都非常熟的。 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伦敦的司机，虽然口音也捷克斯洛伐克半个东欧的都有，但是听说三年考一个牌。他这个牌是什么？我真是亲眼验证过了，就是说你只要能说出这个名字，不管你是街道也好，还是你要去的这个地方的名字，不管是在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，OK， 哗一下子。没有一次找不着路的情况，没有一次我见他问过路，你这就是印证了人们的传说，就是伦敦的的士司机就是三年考一个嘛。 东京的的士司机是我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他开到一半，砰，停下来，把表停下，拿一个地图， 而且他是下岗的人干的。东京的司机啊，都是说这个没工作了，然后下岗，然后就是说是开车嘛。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开了一半，说你告诉我怎么走。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，哎，知道下一任总理谁接班吗？ 还有就是说，我不拉你的，去拉的，我不拉你。我家不在这儿。 青岛、就是、 我不拉你。 青岛，我在青岛搭车搭了五辆，前四辆拒载。 对，拒载、 啊。他不愿意，最后第五辆是看可怜我。 如果你去的地方太近了，那不去，那可能上海如此，北京有这种情况。 没错，我是上次去台北，你也能碰见有那个民进党的司机，他好多的士司机好像是有点绿色的那么劲儿，他家一路也跟你慷慨激昂的。我上次就讲的嘛， 陆客 啊，那上次讲我说我去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到门口那司机说，哼，我们要是这个独立了。这里边的东西全还给你们中国，都是从你们那里抢来的，不是我们的。 我觉得要是有个电影导演把这些出租司机的片段拍出来，就是一部好片子。 所以啊，我就说啊，他们将来准备还给咱们的这个东西，看一看。我是看了这个台北故宫之后啊，我又看了这个央视拍的那个纪录片，最近有一个叫做《梁思成与这个林徽因》， 做了很大广告，我 看 是吧？我看了这个八集的这个纪录片，我倒挺感慨。感慨什么呢？你看啊，你就说这个日本，当时啊，你知道，这个梁思成他们在当时日本正在打我们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七七事变的时候，这些人，梁思成、林徽因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就说啊，说唐朝的建筑，难道我们只有到日本去看吗？ 你知道日本京都大阪那都是中国唐代的时候的这个建筑、嗯、 是 他们就觉得这个很不甘心呢、啊、说难道偌大个中国、嗯、现在连个唐代的建筑我们都找不到吗？ 嗯， 就发了这个愿呢、啊、到处去找。 嗯， 结果呢几乎就在七七事变的同时附近， 嗯， 给他们在五台山找到了佛光寺。 嗯， 中国这个仅存的唐代的木构的这个建筑，你可以看看，这就是这个佛光寺的唐代的、 嗯、 啊。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是梯子上面那个啊，就是林徽因、 嗯、 他在测量当时前面的这个经床、 嗯、哦 啊，所以我就说这俩老知识分子哎呀一辈子的这个遭遇啊，真是让我这个有很深的感触。我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不知道日本为什么啊，什么东西都留着，都能留着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像欧洲啊、英国啊，不管你什么王朝，但这些个东西都留得很好，对吧？但是我据我所知，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啊，我不得不承认啊，就是说啊，什么东西能留，什么东西不能留啊，跟当政者的号上关系太大了。 嗯。 你知道吗？这是我想起，就是说，这个在这个纪录片里啊，梁思成说过这么一句话。 嗯， 他这句话呀，是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对世界上的这个精华呀，应该有一个客观的价值标准。 嗯， 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客观的价值标准呢，那么在政权代谢，就政权转移，或者说时尚改变，因为人们这个赶时髦的时尚会改变的时候啊。这些东西就会被毁掉。 嗯， 如果说你是有客观标准，你比如说日本京都， 嗯， 我们知道它有客观标准的， 嗯， 不管你是什么什么天皇幕府藩主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庙， 嗯， 这个从唐代就传下来的这个庙，这是永远最美的，是最珍贵的， 嗯， 是永远保存的，对吧？你看，这就叫一个，它就是它独立于你这个朝代变迁之外的一个 嗯 客观标准，嗯， 对。 哎，我想梁思成指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 嗯，其实就是我记得就是我们小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学中国吧，我们说学的中国都是古代的中国，就是盛唐，就是汉代唐代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建筑，那种思想，甚至更以前的那种诸子百家，哎，那才是哎我们眼中的特别优秀的、非常值得学习的中国。那相比之下呢，今天的中国。那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情况，就是说很多人说只有到京都才能看到古代的中国，那这种 唐代的这儿是没了。 对，所以说对此呢，日本人说实话就是没有那种批评，但就是说我们觉得有一点就是同情。 当年这个你像北京有一个管规划的领导，也是梁思成的学生，他就说啊，他说这个拆掉这个城墙啊，当时从领导到老百姓没有什么人反对，他确实是，他说城墙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比如说当时我们说保护故宫，这个大家能理解，觉得故宫是美的，但是他说城墙有什么美的？而且说呢，当时就在讲很多这个老八路啊，说因为这个城墙我们牺牲了多少战士的鲜血，流了多少血，你现在你还要保护这个城墙，这是个封建的，这是个腐朽的这个东西的代表。你看，这就是我说的，当你没有一个独立于一切之外的客观标准的时候啊，它是可能随着很多具体情况的改变，人们的看法就改变，于是这东西毁了就再也没有了。 这里面有好几层不同的原因，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是同一个现象，就像你说的，北京人民齐心协力热火朝天的拆城墙，我们假定历史啪定格在这一天， 嗯， 那么后代看着这张照片或惋惜或感到耻辱或感到痛心等等等等，但是它的原因是有很多层的。一个原因呢，我们先讲大点远一点的原因呢，中国人哈是比较相对不注重物质的存留的遗存， 我觉得是， 而更注重精神的沉船。这点啊，比方说我去意大利就感受很深了。他意大利的这个浴场啊，在罗马的市中心，你别说斗兽场，那斗兽场等于我们的鸟巢了，很重要。 嗯， 那还有一个浴场，这个洗澡的地方，卡拉卡拉浴场， 嗯， 那是个黄金地段，可是多少年来就保留着这一堆石头， 还你想多少多少代，那很不容易啊，你得要那么多少代，每一代的皇帝都觉得这个古人洗澡的这个地方，按摩的这个地方值得保留，不在这里起更重要的纪念碑，酒店商场，或者是因为这个利益是巨大的，你在罗马市中心你想看，这是要几代人的一个共同的共识。那么中国人呢，相对来说我们去山西去河南，这些本来是应该就是中国文化是遍地的，秦砖汉瓦遍地，可是现有在地上能找到的这个古迹真的就是很少，对不对？墓也 下的你还多吗？ 墓也我们的盗墓史跟文明史一样流传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句，这个当然虽然粗略一点，就是我们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视实际的这块木头，我们可以重新造一个写上孔子的字，我们照样可以拜得很虔诚，没关系，你是不是唐山，我去五台山我去五台山看到的唐代的庙没什么人去，新修的庙香火旺得不得了，后面螺丝钉都有，所以我们这个不大管。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讲，我们虽然没有那个时候的石头，可是我们的精神继承得很好啊，我们那个时候进来，但这是一个层面。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刚才讲，就为什么到了五六十年代，我们可以连一些以前都大家公认好的东西，那个时候一下子你站在那个时候想，这个帝王将相的东西，我真觉得他能把故宫保留下来，就已经算奇迹了， 已经算不错了。但是就说那个时候就说你梁思成， 这不帝王将相， 你梁思成保护一故宫已经可以了 啊， 你还要啊干预整个城市，讲究什么环境？那个时候梁思成就是说嘛，说这个首都嘛，世界上的大都市，车就是要走得慢一点。你今天看啊，他的这个思想非常超前。他那个时候就说这个这都市的这个车呀，要限制它的速度，不能走得太快。可这在当时就说梁思成要限制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。接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知道，就说这个家具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说明代家具，大家就觉得世界家具的最高峰啊？其实呢，难道宋朝没有家具吗？唐朝没有家具吗？有，但是呢，是明代啊开始用这个硬木，什么黄花梨啊，这硬木啊它才能够保存得下来，对吗？可是我在我的朋友家里见到一个茶几，他说呢，就是在日本看到的，京都啊看到的样子，唐代的。因为什么唐代的家具很难留下来呢？因为用的就不是硬木，用的软木，软木你说这不得一千多年，还能留下？他说好好的就在日本的那个京都的那个寺庙里，所以你看他就能留得下来。 那个回过去看过去的事情容易，但是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今天。我还以刚才这个城墙这个事情，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，我讲的可能有误，但是大概的情况人家可以指出。我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说，当初为什么德胜门这一带的城墙要拆掉？为了修地铁啊，地铁二号线呐、明白吧？所以当时没有人觉得修地铁当然比拆城墙要重要。你城墙你这个阻碍，这个是个旧的，这个东西拆。地铁这北京代表北京可以进入现代化。最后一批老知识分子到那个德胜门外面去，24小时那里静坐守卫。后来周总理批了说，这个城门就德胜门现在还保留着，城墙就没了。你想想这个事情，我们现在回头看很荒谬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看，不是北京，全国各地有多少地方现在为了 GDP 拆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，不天天在做吗？你这跟 日本经济也起飞啊，高速发展那么多年，它没有需要拆掉什么吗？ 当然要拆掉，但拆掉的过程中啊，这肯定得跟民众商量的。在我们看来，这是个精神层面的东西。只有保留了这种，比如说建筑，比如说我们在京都奈良，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唐朝的建筑，这个是我们从古代。它既是一个日本，那从中国当年派遣遣唐使嘛，那花了很多的钱呢，派遣遣唐使，然后就是从那学来，然后后来促进我们整个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东西。如果不去保留它，那我们的精神肯定会有所丧失。那这个 坚贞和尚， 对坚贞和尚是吧？对，这也是我们的底线。那就是说，保留传统才能够走向现代化。那这是我们很，就是我们在教室里。 但问题是，你觉得 能这样做，是因为历代的皇上、 嗯、 历代的这个天皇、 嗯、 都有这样的想法呢、嗯、还是说民众的意见有一个制衡作用呢？ 那当然我也没有活在当时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没有感受、啊、但是我活在当下，然后就是回顾一些当年的历史，就是刚刚你说客观标准， 嗯， 这种客观标准呢，日本人很少问为什么， 是， 这是不为什么， 其实就是人们说的常识啊， 嗯， 常识啊， 嗯， 过去我跟这你比如说，你我觉得英国人也有这个常识啊，你拆个温莎堡试试，他们、嗯、都没有人认为 日本是学英国模式，君主立宪， 嗯， 我们是学法国模式，革命，革命的常识就是要打倒一切，重新来。 但是你还别说，他这个片子还提供给我一个参照信息。嗯、有些时候啊，中国有中国的特殊历史， 嗯， 可是呢，也不外于世界的背景。 嗯， 他们当时讲啊，实际上巴黎、伦敦还有哪个这几个著名的大城啊， 嗯， 革命成功之后都拆了围墙。 嗯 嗯， 这是说，那么到了北京啊，梁思成他们就希望说，这是唯一一个中古的这么完整的都城。是不是咱们能够免于这个世界都市发展当中的这个共同的结束，就是北京能留下来，最后你看北京也没有留下来， 嗯，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人们当时啊， 嗯， 有这个认识， 嗯， 今天连出租车司机都跟我说，要是北京还有这城墙，城墙内不准跑公交车，还走小贩，他说这不世界一景， 梁思成的设计 就这样说， 这就是梁思成的设计啊，当年就北京古城它是个扁担型的，北京古城就这样了、 嗯、 你的行政区呢在西边另建一个新城、 嗯、 两边就像个扁担一样连着、 嗯、 这不就在当年的设计、嗯、我跟你说，梁思成这个人身上表现出这小资产阶级，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啊、 嗯、 我觉得这个一代知识分子啊很有意思，他呀一开始又在夸，你看吧，今天说的这个话，他说啊，咱们一建国，哎呀，韦以他重任呢、啊，规划北京啊、 嗯， 他那个时候还是深深的感慨，他说西方的那些个国家，就像你讲的，老讲这个私有的房子、私有的地，所以对城市做不到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规划， 嗯、 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， 嗯、 我们可以在北京真的让这个规划，对吧？ 嗯， 最后发现呢，也不听他的规划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这个而且最后被人一批二批就批判他，老批判。 嗯， 批判之后呢，他出现一个现象，我觉得也很有意思、 嗯、 梁思成是以这个建筑学为命的人， 对， 但是后来连他女儿都觉得， 嗯， 我爸怎么现在变这么虚头巴脑呢、 嗯、 入党了，然后整天到全世界出访参加活动，哎，参加什么活动好像也不谈学问、 嗯、 连他女儿都觉着说爸爸变得太浮躁了，怎么整天搞、 嗯、 搞这个事情、 嗯、 可是你知道他后来啊写了个诗，我觉得这反映他当时的这个，他闹不清形势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诗啊叫像什么呢，登山一马当先，岂敢冒充少年，只因恐怕落后，所以拼命向前。 嗯， 你就全在 时代新生，时代新生可以相对应的就是朱光潜，朱光潜在五十年代以后，你看他著名美学家嘛， 嗯， 然后要赶上时代嘛，他就真的读马列，结果他德文好啊，一读马列啊，读出我们中央编译局很多翻译的错误，很多的个最后他们说不要你弄了，不要你弄了，我们有权威的版本。但朱光潜真心，你们看朱光那个西方美学史，现在可以看到他有很多改造世界观的前沿， 真是。而且那个时候啊，人 岂敢落后啊？ 对，那个时候人们是真心的， 真心 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为什么就觉得我看中国人能留下什么东西啊， 嗯， 要向皇帝明谢，你知道吗，历朝里的，因为什么呢，他特别有关系，好像刚才我们说的明朝的家具， 嗯， 为什么那么牛啊，因为那时候有个皇帝， 嗯， 你也可以说这皇帝是个昏君，天启年间，这个好像是明叫朱由校，好像是他呀，不理朝政，但是他是个艺术家，他是个木匠艺术家， 嗯， 他就整天做家具，整天在皇宫后院里打家具， 嗯， 所以你知道皇帝好这个，那全国各地所有的人的智慧资源全投在这个上头，所以才有了明代家具的高峰。 嗯， 那么你像中国这个画，中国的绘画， 嗯， 这个高峰，北宋啊，宋朝这文明那么样的灿烂， 嗯， 也跟一个被认为是昏君的皇帝大有关系， 嗯， 就是宋徽宗， 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成立北宋，就成立画院了，国家提倡这个，那家伙画家地位极高，从皇帝本身就是大内行，皇帝就是大画家，所以你看这个上有好者就成就了一个灿烂。 对，其实我也看到，就是中国的很多的当年的皇帝也好，甚至毛泽东也好，就是他们既是思想家、政治家，什么写诗的，什么就是什么都干。然后就是，哎，这个时候，哎，很多老百姓、很多的什么学者都彻底的研究这个，甚至变成他。 你看，你都观察到这点了。 对，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很多人都读过《红楼梦》、读过《水浒传》，也要感谢毛主席。 对。 对吗？ 那有两个在文革当中什么都不能读，有两个非常重要，一个是鲁迅。就是因为毛主席欣赏，我们都读了，这个打下非常好的根底。另外一个是《红楼梦》，而且当初的知识分子，要是你有机会为经上服务啊，你都很珍惜。钱钟书那时候干什么，你知道吧？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，他去翻译的 啊。 今天回过来讲，哇，你这个大学者啊，你就翻译这个。当初江青还为此还接见他。 啊， 怎么翻译钱钟书，所以到后来就做这个事情。大家都觉得，所以还有你看毛主席喜欢游泳吧，中国的游泳就相对来说游泳馆就多一点，比足球馆多。 是是是， 对不对？毛主席要是喜欢踢足球的话呢，我们今天国足就好一点。 这挺有意思，我刚刚想了一下，天皇就是天皇喜欢什么，天皇喜欢散步，天皇喜欢公园，天皇喜欢什么个樱花，其实日本的老百姓是毫无关心。很好，天皇开会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的领导，那我们的首相，他喜欢什么，我们绝对不喜欢什么，对吧？我们绝对不能喜欢上领导喜欢。 原因是因为你们的首相换得太快了， 对， 跟领导唱反调。 对，必须得这样，不能跟着领导走。我们就是说，我们把我们的精神领袖从古代寻找。 哦。 所以我们说，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 新的都可以，对， 老的靠谱， 靠谱 是吧？ 对， 这是日本人的想法。 对，就是想法。